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我们在这欢笑，我们在这哭泣，我们在这活着也在这死。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优惠14000，14000，14000！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83790100，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 千万别走错了。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全新东风启辰 D60 搭载日产轩逸明新发动机，1元订车送车联网终身流量大礼包及动力总成终身质保。详询启辰涿州专营店，订购热线0312-366-9210，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9月10日，河北省住建厅园林城市创建工作督导调研组来到涿州市，就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进行督导调研。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本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李庆杰表示，涿州市将迅速对标整改，全面提高完善，深入做好各项创建工作，确保早日建成国家园林城市。为积极响应全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号召，提高社区居民文明意识，近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东来、市政协副主席李全新及相关部门在文昌祠社区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助力全市文明城市创建。为进一步在全市中小学校培树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涿州市一学习三热爱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助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市委宣传部于近日开展一学习三热爱主题采访活动。据悉，自活动开展以来，本市把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通过教师引领、家庭参与、社会带动，先后举办了同心向党、践行价值观、文明我先行、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少年评选等一系列德育活动，积极创建文明校园，扎实推进中国梦和爱国主义教育进课堂、进头脑、进心灵，并精心组织好宣传报道，在全市营造崇德向善的舆论强势，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助力添彩。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错了也承担，认定你就 笑我极端，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你我不撤退。

枕边，若不是那一眼辗转的相思，爱一人用一世不自知，到如今满城风雨也别解释，用尽天下的钥匙难解人间的相思，相思，别说爱谁，别说可是回忆就牵肠折纸，多是离散总会有周而复始。 梦不会碎。

下寂寞和我对坐，无话可说，我剩下什么？静静的那些幸福我都记着，只可惜你呢，不在我怀里躺着。记得那些片刻，告诉我、哦哦哦、反正手已放开了，你也转身离开我视线，你快不快 知道爱的滋味，叫我碰到这小天使，平静脑里再无法静止，悠悠伸出的双手，叫我与你此刻相遇，见了你全忘倦与疲疲倦透，也叫我再站起。 为何在今天柔情地紧抱你？为何期望永远相爱？期望不分开，明日或以后，仍然是真心相爱，仍然期望这份爱不间断，永不改。耐心爱你，耐心。爱的滋味，此刻是甜美。 从甜丝丝的开始，教我试过爱的滋味。 小天使，平静脑里再无法静止，柔柔伸出的双手，叫我与你这刻相遇，见了你全忘倦与疲疲倦透，也叫我再站起。 为何在今天柔情地紧抱你？为何期望永远相爱？期望不分开，明日或以后，仍然是真心相爱，仍然期望这份爱不间断，永不改。耐心爱你，耐心爱你，爱的滋味，此刻是甜美。心爱你，爱的滋味，此刻是甜美。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北京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8月26号至8月28号，七夕购车享最高30,000元优惠，零利率，低首付。到店还可享用全方山最美味的上品西餐，活动购车送价值1000元影楼摄影消费一次，快来抢购吧！销售热线6137-7777。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心有灵犀一正通，即日起北京沃德龙鼎推出超高人气车型新帝豪百万款，现综合让利19,000元，一张身份证带回一辆车，日供仅需60元。地址：房山区盐村镇盐村公交站北侧100米，详询0108030-85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 迷样的城 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拼凑才是唯一的答案。

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林俊杰写给阿妹的歌曲叫《记得》。我听过一种说法，说记性好的人在感情当中是吃亏的人啊，因为你拿不起放不下啊，所以固然呢就会活得比较累。女孩我不了解男生，我们女生只有两条路，要不满血的做自己尽兴就好，要不就透彻的妥协只为了成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周华健与人，我很喜欢华健的一个原因是这么多年他都深爱他的家人，无论是他的孩子和妻子。 好像就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下起雨，一直没有放过晴，慢慢的以为身边还有你，小气的用着那些你的记忆，一点点就够我看到彩虹，全世界的颜色全留在

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这是小美，小美琪的新歌《抵抗力》。微笑是一个可以让我们脱颖而出的好办法，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运作，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更加能够抵抗压力。而据说做饭呢，是女人抵抗第三者最有力的武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童安格的一首老歌，叫《耶利亚女郎》。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耶利亚，

曲折。 这是收录在2003年的《似水流年》专辑当中，由李健演唱的《绽放》。不经历相当的苦痛，就没有办法绽放，连最不起眼的小花也是一样。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曲也叫《绽放》，戴娆演唱。绽放纯粹的抒情，而这首歌呢说的是情，爱情。这首歌出自2006年的《绽放》同名专辑当中，戴娆演唱的歌，编曲王晓东。我们听到了非常爽朗的吉他音效和韵律十足的节奏陈设，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曲 Christina 和 Blake Shelton 演唱的《Just a Fool》。Blake Shelton 是谁？美国之声The Voice。这个评选节目的著名评委 Christina 就不用说了。 myself we were bad together, but that's just me trying to move on without you. But who am I kidding? I know what I'm missing. I have my heart set on you, but nothing else hurts like you do. Who knew the love was so cruel? Yeah, yeah, yeah. And I waited, waited so long for someone who never come home. It's my fault to think you'll be true. Yeah, yeah. I'm just a fool for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that's never ever gonna come back. I can't accept that it's lost. I should have let it go. I held my tongue. I can't forgive myself. 'Cause now everything is just wrong, wrong, wrong. I'm just a fool. 我最爱你，爱你。 优惠一万四，一万四，一万四！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8379-0100，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 千万别走错了。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二期10000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72。 华冠超市9月13至30日，微信满100返100，购物即送超值商品礼金。9月13至10月17，微信支付购提货卡，满500返50。 心有灵犀一正通，即日起北京沃德龙鼎推出超高人气车型新帝豪100万款，现综合让利19000元，一张身份证带回一辆车，日供仅需60元。地址房山区盐村镇盐村公交站北侧100米，详询0108030-85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只爱陌生人，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下呀

轻易的笑。